在伟大领导者尽忠了统治逝世五周年之际，以旅日朝鲜人历史研究所常任顾问吴亨镇为团长的旅日朝鲜人追悼代表团15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手鞠躬致敬。代表团是这天到达平壤的。